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454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二分增上慢品第60-3不辞善现于意云何假使于此南展不周诸有情类皆得人身得人身矣发心修学诸菩萨行皆证无上正等菩提有善男子善女人等尽其受量以诸世间上妙乐具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此诸如来应证等觉不持如是所及善根与诸有情平等共有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得福多否善现对曰甚多世尊报告善现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与大众中宣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施舍建立分别开示令其意了即诸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作意此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是因缘所获功德甚多于前无量无数复次善现于意云何如是乃至假使3000大千世界诸有情类皆得人身得人身矣发心修学诸菩萨行皆证无上正等菩提由善男子善女人等尽其受量以诸世间上妙乐具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此诸如来应证等觉复持如是所及善根与诸有情平等共有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得福多否善现对曰甚多世尊我告善现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与大众中宣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施舍建立分别开示令其意了即诸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作意此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是因缘所获功德甚多于前无量无数不辞善现于意云何假使于此南展不周诸有情类非前非后皆得人身有善男子善女人等方便教导皆令安住十善业道或四净律或四无量四无色定或五神通或预留果或依来果或不还果或阿罗汉果或独觉菩提或复无上正等菩提复持如是教导善根与诸有情平等共有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得福多否善现对曰甚多世尊佛告善现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与大众中宣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施舍建立分别开示令其意了即正安住一切智智相应作意此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是因缘所获功德甚多于前无量无数复次善现于意云何如是乃至假使3000大千世界诸有情类非前非后皆得人身有善男子善女人等方便教导皆令安住十善业道或四净律或四无量或四无色定或五神通或预留果 我依来果，我不还果，我阿罗汉果，我独觉菩提，我复无上正等菩提。复持如是教导善根，与诸有情平等共有，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得福多否？善现顿曰：甚多世尊。报告善现：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与大众中宣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施设建立，分别开示，令其意了，即正安住一切之智相应作意。此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是因缘所获功德甚多于前，无量无数。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由此精进增上威力，到诸有情福田彼岸。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于法精进增上威力，一切有情无能及者，唯除如来应证等觉。何以故？善现：是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见诸有情无利乐者，起大慈心，非诸声闻独觉所得；见诸有情有衰苦者，起大悲心，非诸声闻独觉所得；见诸有情得利乐者，起大喜心，非诸声闻独觉所得；见诸有情离性离相，起大舍心，非诸声闻独觉所得。善现：是菩萨摩诃萨虽与有情平等发起大慈大悲大喜大舍，而与一切无所执着，不同一生声闻独觉，虽有所得，起执着心。善现：是菩萨摩诃萨虽与有情平等发起慈悲喜舍，然与舍心非恒共住，常为扰疑所化有情，无暂舍故。善现：是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得大光明，为得布施波罗蜜多大光明故，亦得境界波罗蜜多大光明故，亦得安忍波罗蜜多大光明故，亦得精进波罗蜜多大光明故，亦得净律波罗蜜多大光明故，亦得般若波罗蜜多大光明故。善现：是菩萨摩诃萨虽未证得一切之智，而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故，至有情福田彼岸，堪受一切衣服、饮食、床座、医药诸资生具。善现：是菩萨摩诃萨恒住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作意故，能毕竟报施主恩，亦能亲近一切之智。是故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欲不虚受国王大臣给予有情所有信施，欲是有情真净道路，欲为有情做大明照，欲托有情三界牢狱，欲施有情清净法眼，欲把有情处生死海，欲与有情做大周主，欲会有情究竟安乐，应常安住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作意。善现：若菩萨摩诃萨能常安住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作意，诸有所说皆说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之法，既说般若波罗蜜多相应法矣，复能如理思维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之法， 善现。是菩萨摩诃萨恒住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作意，诸余作意于其中间无容暂起。善现。是菩萨摩诃萨昼夜精进，安住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作意，无时暂舍。譬如有人先未曾有摩尼宝珠，后时欲得，欢喜自庆，藏故不紧，欲缘还失，生大愁忧，常怀叹息，未曾离念，思当何计还得此珠。彼人由是相应作意，缘此宝珠不离心手。诸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恒时安住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作意，若离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作意，则为丧失一切之智相应作意。是故善现，诸菩萨摩诃萨应常安住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作意，若常安住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作意，则不丧失一切之智相应作意。尔时具受善现白佛言：世尊，一切作意自性皆空，一切作意自性皆离，诸法一而与一切法皆自性空，自性离中，若菩萨摩诃萨，若般若波罗蜜多，若一切之智，若诸作意，皆不可得。云何如来应证等觉，劝诸菩萨摩诃萨众，不离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作意，亦令不离一切之智相应作意。不告善现，若菩萨摩诃萨知一切法一切作意皆自性空，皆自性离，如是空离非声闻作，非独觉作，非菩萨作，非如来作，亦非余作，然一切法法定法住法性法界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虚空性真如实际不思议界法而常住。是菩萨摩诃萨即为不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作意，亦为不离一切之智相应作意。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一切之智及诸作意皆自性空，皆自性离，如是空离无增无减，能正通达，名为不离。具受善现复白佛言：若深般若波罗蜜多亦自性空自性离者，云何菩萨摩诃萨众修正般若波罗蜜多平等性矣，便得无上正等菩提？报告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修正般若波罗蜜多平等性时，非诸佛法有增有减，亦非诸法法定法住法性法界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虚空界真如实际不思议界有增有减。可以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非一非二非三非四亦非多故。善现，若菩萨摩诃萨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其心不惊不恐不怖不沉不默亦不生疑，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得究竟，安住菩萨不退转地，即证无上正等菩提，普为有情作大扰矣。儿时具受善现复白佛言：世尊，为即深般若波罗蜜多空虚非有不自在性不坚实性，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否？ 佛而闪现。世尊，为离身般若波罗蜜多，空虚非有，不自在性，不坚实性，有法可得，能行身般若波罗蜜多否？佛而闪现。世尊，为即身般若波罗蜜多，能行身般若波罗蜜多否？佛而闪现。世尊，为离身般若波罗蜜多，有法可得，能行身般若波罗蜜多否？佛而闪现。世尊，为即空性，能行空否？佛而闪现。世尊，为离空性，有法可得，能行空否？佛而闪现。世尊，为即色受想行识，能行身般若波罗蜜多否？佛而闪现。世尊，为离色受想行识，有法可得，能行身般若波罗蜜多否？佛而闪现。世尊，为即眼处乃至意处，能行身般若波罗蜜多否？佛而闪现。世尊，为离眼处乃至意处，有法可得，能行身般若波罗蜜多否？佛而闪现。世尊，为即色处乃至法处，能行身般若波罗蜜多否？佛而闪现。世尊，为离色处乃至法处，有法可得，能行身般若波罗蜜多否？佛而闪现。世尊，为即眼界乃至意界，能行身般若波罗蜜多否？佛而闪现。世尊，为离眼界乃至意界，有法可得，能行身般若波罗蜜多否？佛而闪现。世尊，为即色界乃至法界，能行身般若波罗蜜多否？佛而闪现。世尊，为离色界乃至法界，有法可得，能行身般若波罗蜜多否？佛而闪现。世尊，为即眼识界乃至意识界，能行身般若波罗蜜多否？佛而闪现。世尊，为离眼识界乃至意识界，有法可得，能行身般若波罗蜜多否？佛而闪现。世尊，为即眼处乃至意处，能行身般若波罗蜜多否？佛而闪现。世尊，为离眼处乃至意处，有法可得，能行身般若波罗蜜多否？佛而闪现。世尊，为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能行身般若波罗蜜多否？佛而闪现。世尊，为离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有法可得，能行身般若波罗蜜多否？佛而闪现。世尊，为即地界乃至十界，能行身般若波罗蜜多否？佛而闪现。世尊，为离地界乃至十界，有法可得，能行身般若波罗蜜多否？佛而闪现。世尊，为即因缘乃至增上缘，能行身般若波罗蜜多否？佛而闪现。世尊，为离因缘乃至增上缘，有法可得，能行身般若波罗蜜多否？佛而闪现。世尊，为即无明乃至老死，能行身般若波罗蜜多否？佛而闪现。世尊，为离无明乃至老死，有法可得，能行身般若波罗蜜多否？佛而闪现。世尊，为即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能行身般若波罗蜜多否？佛而闪现。世尊，为离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有法可得，能行身般若波罗蜜多否？佛而闪现。世尊，为即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能行身般若波罗蜜多否？ 佛而善行。世尊，为离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有法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佛。佛而善行。世尊，为即真如乃至不思议界，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佛。佛而善行。世尊，为离真如乃至不思议界有法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佛。佛而善行。世尊，为即苦集灭道圣地，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佛。佛而善行。世尊，为离苦集灭道圣地有法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佛。佛而善行。世尊，为即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佛。佛而善行。世尊，为离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有法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佛。佛而善行。世尊，为即八解脱乃至十遍处，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佛。佛而善行。世尊，为离八解脱乃至十遍处有法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佛。佛而善行。世尊，为即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佛。佛而善行。世尊，为离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有法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佛。佛而善行。世尊，为即空无相无缘解脱门，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佛。佛而善行。世尊，为离空无相无缘解脱门有法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佛。佛而善行。世尊，为即净观地乃至如来地，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佛。佛而善行。世尊，为离净观地乃至如来地有法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佛。佛而善行。世尊，为即即喜地乃至法云地，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佛。佛而善行。世尊，为离即喜地乃至法云地有法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佛。佛而善行。世尊，为即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佛。佛而善行。世尊，为离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有法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佛。佛而善行。世尊，为即五眼六神通，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佛。佛而善行。世尊，为离五眼六神通有法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佛。佛而善行。世尊，为即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佛。佛而善行。世尊，为离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有法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佛。佛而善行。世尊，为即三十二相八十随好，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佛。佛而善行。世尊，为离三十二相八十随好有法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佛。佛而善行。世尊，为即无妄施法恒住舍性，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佛。佛而善行。世尊，为离无妄施法恒住舍性有法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佛。佛而善行。世尊，为即预留果乃至独觉菩提，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佛。佛而善行。世尊，为离预留果乃至独觉菩提有法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佛。 高尔善现。世尊，为济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佛。高尔善现。世尊，为离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有法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佛。佛尔善现。世尊，为济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佛。佛尔善现。世尊，为离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有法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佛。佛尔善现。世尊，为济色受想行识，空虚非有，不自在性，不坚实性，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佛。佛尔善现。世尊，为离色受想行识，空虚非有，不自在性，不坚实性，有法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佛。佛尔善现。世尊，如是乃至，为济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空虚非有，不自在性，不坚实性，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佛。佛尔善现。世尊，为离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空虚非有，不自在性，不坚实性，有法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佛。佛尔善现。世尊，为济色受想行识真如，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佛。佛尔善现。世尊，为离色受想行识真如，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有法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佛。佛尔善现。世尊，如是乃至，为济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真如，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佛。佛尔善现。世尊，为离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真如，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有法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佛。佛尔善现。世尊，若如是诸法皆不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诸菩萨摩诃萨云何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佛告善现，于意云何？如见有法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佛？善现对曰：佛也，世尊。佛告善现，于意云何？如见深般若波罗蜜多是菩萨摩诃萨所行处佛。善现对曰：佛也，世尊。佛告善现，于意云何？如所不见法，是法可得否？善现对曰：佛也，世尊。佛告善现，于意云何？不可得法，有生灭否？善现对曰：佛也，世尊。佛告善现，如汝所见，诸法法性，即是菩萨摩诃萨众，无生法忍。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无生法忍，便为诸佛授予无上正等菩提，不退转寂。是菩萨摩诃萨与佛实力，似无所谓，似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等无量无边殊胜功德，好能精进如实行者，若能如是精进修行， 不得无上正等菩提，一切相智、大智、妙智，无有是处。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既已证得无生法忍，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于所得法常无退减。具受善现复白佛言：世尊，诸菩萨摩诃萨，为以一切法无生性，得佛无上正等菩提不退转机否？佛而善现：世尊，诸菩萨摩诃萨，为以一切法生性，得佛无上正等菩提不退转机否？佛而善现：世尊，诸菩萨摩诃萨，为以一切法生无生性，得佛无上正等菩提不退转机否？佛而善现：世尊，诸菩萨摩诃萨，为以一切法非生非无生性，得佛无上正等菩提不退转机否？佛而善现：世尊，若尔，云何诸菩萨摩诃萨得佛无上正等菩提不退转机？佛告善现：于云何，如见有法能得佛无上正等菩提不退转机否？善现对曰：否也，世尊，我不见有法能得佛无上正等菩提不退转机，亦不见法与佛无上正等菩提有能证者，证处证实，即有此证皆不可得。佛告善现：如是如是，如汝所说。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与一切法无所得时，不作是念，我与无上正等菩提当能证得。我用是法与如是时与如是处证得无上正等菩提。所以者何？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修行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无如是等一切分别。何以故？善现：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一切分别皆远离故。若其如是种种分别，非行般若波罗蜜多。第二分，同学品第六十一之一。儿时，天地是白佛言：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极为甚深，难见难觉，不可寻思过寻思境，微密聪明，智者所证。诸相分别毕竟离故，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常乐听闻，受持读诵，究竟通力，如理思维，依教修行，为他正说，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不杂诸于心心所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非为成就少分善根，可与世中能办四事。而时佛告天地是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乔释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常乐听闻，受持读诵，究竟通力，如理思维，依教修行，为他正说，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不杂诸于心心所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必定成就广大善根，当与世中能办四事。乔释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假使能劝此展不周，乃至三千大千世界诸有情类，皆令受行十善业道。若四净律，若四无量，若四无色定，若五神通等无量功德，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常乐听闻，受持 读诵，究竟通力，如理思维，依教修行，为他正说，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圣前福聚百倍千倍乃至乌波尼沙坛倍。而时众中有一比丘与天地誓言，乔释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摄心不乱，常乐听闻，受持读诵，究竟通力，如理思维，依教修行，为他正说，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不杂诸余信心所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胜斩不周乃至三千大千世界诸有情类，皆共受行施善业道。若四净律，若四无量，若四无色定，若五神通等无量功德，天地誓言，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出发一念一切相智相应心时所获功德，一胜一切满斩不周乃至三千大千世界诸有情类，皆共受行十善业道。若四净律，若四无量，若四无色定，若五神通等无量功德多百千倍，何况复能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摄心不乱，常乐听闻，受持读诵，究竟通力，如理思维，依教修行，为他正说，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不杂诸余心心所法，所获功德不可较量。比丘当知，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功德智慧非但胜彼满斩不周乃至三千大千世界诸有情类，皆共受行十善业道，色净律等无量功德，一胜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所有功德。随者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速证无上正等菩提，饶益有情无边际故。比丘当知，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功德智慧非但胜于世间天人阿苏罗等所有功德，一胜一切欲流一来不还阿罗汉独觉所有功德。随者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速证无上正等菩提，饶益有情无边际故。比丘当知，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功德智慧非但胜彼一切欲流一来不还阿罗汉独觉所有功德，一胜一切菩萨摩诃萨远离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修行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波罗蜜多，安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安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安住苦集灭道圣地，修行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修行八解脱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修行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止，修行空无相无愿解脱门，修行极喜地乃至法云地，修行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修行五眼六神通，修行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修行无妄施法恒诸舍性，修行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修行顺逆十二缘起观，严净佛土成熟有情，修诸菩萨摩诃萨行，即修无上正等觉者所有功德。何以故？是善男子善女人等速证无上正等菩提，饶益有情无边际故。比丘当知，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功德智慧一胜一切菩萨摩诃萨远离方便善巧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者所有功德。何以故？ 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素证无上正等菩提，饶于有情无边际故。比丘当知，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即是菩萨摩诃萨。是菩萨摩诃萨如说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故，不为一切世间天人阿素罗等即于菩萨独觉声闻之所胜福，能少一切之智种性令不断绝，常不远离诸佛菩萨真圣善友，不久当作妙菩提座，降服一切恶魔眷属，证得无上正等菩提，拔诸有情生老病死，令得究竟极静安乐。比丘当知，是菩萨摩诃萨如说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故，常学菩萨摩诃萨众所应学法，不学声闻及独觉等所应学法。比丘当知，是菩萨摩诃萨修行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常学菩萨摩诃萨众所应学故，护世四王灵几天众来到其所，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作如是言：善哉大士，当速精进学诸菩萨摩诃萨众所应学法，勿学声闻及独觉等所应学法。若如是学，即当安坐妙菩提座，证得无上正等菩提，如先如来应证等觉，受四天王所奉四钵，如意当受。如西护世四大天王奉上四钵，五一当奉。比丘当知，是菩萨摩诃萨修行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常学菩萨摩诃萨众所应学故，我等天地灵几天众来到其所，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作如是言：善哉大士，当速精进修诸菩萨摩诃萨众所应学法，勿学声闻及独觉等所应学法。若如是学，即当安坐妙菩提座，证得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度有情众。比丘当知，是菩萨摩诃萨修行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常学菩萨摩诃萨众所应学故，妙十分天子令十分天众来到其所，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作如是言：善哉大士，当速精进学诸菩萨摩诃萨众所应学法，勿学声闻及独觉等所应学法。若如是学，即当安坐妙菩提座，证得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度有情众。比丘当知，是菩萨摩诃萨修行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常学菩萨摩诃萨众所应学故，妙喜足天子灵喜足天众来到其所，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作如是言：善哉大士，当速精进学诸菩萨摩诃萨众所应学法，勿学声闻及独觉等所应学法。若如是学，即当安坐妙菩提座，证得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度有情众。比丘当知，是菩萨摩诃萨修行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常学菩萨摩诃萨众所应学故，乐变化天子领乐变化天众来到其所，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作如是言：善哉大士，当速精进学诸菩萨摩诃萨众所应学法，勿学声闻及独觉等所应学法。若如是学，即当安坐妙菩提座，证得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度有情众。比丘当知，是菩萨摩诃萨修行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 常学菩萨摩诃萨众所应学故，妙自在天子领他化自在天众来到其所，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作如是言：善哉大师，当速精进学诸菩萨摩诃萨众所应学法，悟学声闻及独觉等所应学法。若如是学，即当安坐妙菩提座，证得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度有情众。比丘当知，是菩萨摩诃萨修行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常学菩萨摩诃萨众所应学故。娑婆界主，大梵天王，领梵众天、梵辅天、梵慧天众来到其所，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作如是言：善哉大士，当速精进学诸菩萨摩诃萨众所应学法，悟学声闻及独觉等所应学法。若如是学，即当安坐妙菩提座，证得无上正等菩提。我当往于菩提树下，殷勤勤转无上法轮，利乐无边诸有情众。比丘当知，是菩萨摩诃萨修行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常学菩萨摩诃萨众所应学故。极光净天与光天、少光天、无量光天众来到其所，供养恭敬，尊重赞叹。遍净天与净天、少净天、无量净天众来到其所，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广果天与广天、少广天、无量广天众来到其所，供养恭敬，尊重赞叹。色究竟天与无烦天、无热天、善现天、善见天众来到其所，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各作是言：善哉大士，当速精进学诸菩萨摩诃萨众所应学法，悟学声闻及独觉等所应学法。若如是学，即当安坐妙菩提座，证得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度有情众。比丘当知，是菩萨摩诃萨如说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故，一切如来应证等觉及诸菩萨摩诃萨众，并诸天龙阿苏罗等常随护念。由此因缘，是菩萨摩诃萨世间一切险难危厄、身心忧苦，皆不能害。比丘当知，是菩萨摩诃萨如说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故，世间所有四大相违所起诸病，皆不侵恼。所谓眼病、耳病、鼻病、舌病、身病、诸肢节病，如是一切404病，皆于身中永无所有，唯除众业转现轻受。比丘当知，是菩萨摩诃萨如说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故，或如是等现世功德、后世功德无量无边，诸佛世尊能知见觉。卷第454。